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天亮后，众人起身踩灭篝火，向不远处的一处城镇进发。这次他们出来不完全是为了搜寻物资，在他们新救回来的一批救人类中，有人说在距此约6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救人类奴隶区。新人类自是有了超越常人的能力，自然也应该享受超越常人的特权。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中转站，将四处缉捕来的自己又用不上的救人类送到这里来贩卖流通，换取生活品，亦或是交换更加可信的奴隶。池小池他们此行就是为了这些奴隶而来。快到奴隶镇时，孙燕和队伍中一个中年大叔交换了驾驶位置。大叔姓罗，是一个小物流公司的副经理，与妻子育有一对双胞胎女儿，生平最大乐趣是种花和带妻女出去旅游，在灾变发生前死于咽喉癌，一天后复活。末日来临时，他带着妻女和两盆花驱车逃离城市。他的妻女仍是救人类，于是在天寒地冻中，罗叔变成了他们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热源。在到达丁秋云创建的小镇前，他杀了意欲抢夺他妻子的3名新人类，杀了6个打算拦路劫夺他们物资的新人类。等他到达小镇时，在一名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外，他已是一个成熟的战士。交换位置时，孙燕严格按照计划换了他们的前后车牌，这车牌是刚从一辆奴隶运输车上卸下的。大约3日前，一辆满载救人类奴隶的卡车好死不死刚好从镇边路过，恰好被孙燕他们逮了个正着。他们救下了一批救人类奴隶，获知了奴隶镇的地点，并取得了奴隶镇的通行证。负责押送奴隶的两个新人类求饶不迭，丢了奴隶他们不敢返回原先的城镇，只能哀求这些救人类给他们一条活路。当时严兰兰正在清点人数，被他们哭得查乱了数，烦得不行，于是出言恫吓他们： 都给我闭嘴，再哭一声就把你们都突突，我们可是专业的，送人送到西，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 两个年轻人欲哭无泪，噤若寒蝉。孙兵好心提醒： 是送佛送到西。 然后他就被严兰兰瞪了一眼。孙兵很忧伤，他觉得自己待在一个充斥着文盲的队伍里，早晚有一天得堕落。罗叔折回镇中，询问丁队要怎么处理这群人。正在家养伤的池小池想了一会儿说： 查搜奴隶，看他们身上有没有定位装置，有的话就拆解下来放回他们车里。你和大孙跑一趟，大孙开咱们的车，你开他们的车，往尽量远的地方开，开200公里再骑车坐大孙的车回来。至于那两个押送奴隶的，搜他们的身，确认没有定位装之后就蒙了眼带回镇里了。 罗叔微微皱眉，他的妻女还在镇里，他不愿让他们冒任何风险。 何必带进来，和车子一起送走吧。 万一他们跑去跟新人类他们通风报信呢？ 那干脆杀了，一了百了，也干净。 池小池知道罗叔对于这种鱼肉同类的新人类恨之入骨，灌那种过期鸡汤既没有意义又没有说服力，但他又不想叫丁秋云的手下个个视人命为草芥，一旦太过轻视人命，人心就彻底变了。于是池小池苍白着一张脸，指尖闲闲的在卧伏在一侧的老板身上轻轻敲着。 杀了多没劲，我们可以用他们的车，他们的通行证去抢了那个奴隶镇，再让那些人知道谁和我们里应外合。等到我们回来，他们还有胆子再回去吗？我们郊外的大棚现在正缺人手，多了这两个年轻人，也是多了两个壮劳力。他们愿意押送奴隶，我就让他们尝尝奴隶是什么滋味，也算是把他们拘在眼皮底下。如果还不安分，我亲自结果他们。 身为队长，必须清醒而有担当，不存幻想又敢行敢为。在这一点上，丁秋云做得比任何人都好。罗叔能信服这个年轻人，也正是因为他在足够周全的前提下又足够大胆。他的野心绝不拘于在末世里困守一个小镇安然度日。最终他们定下了抢夺奴隶的计划。罗叔驱车赶往奴隶镇，在镇口被拦了下来。他摇下车窗，对方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哈欠。 通行证。 罗叔用左手去摸通行证，右手把烟戳在点烟器上，点着后慢条斯理地抽着，颇为冷静。后车厢里的池小池扭头道： 孙斌。 不用他嘱咐，孙斌已经用手持电脑悄无声息地侵入系统中。就算与新人类合作， AI 也不会给新人类使用太尖端的设备，所以同步侵入本地的认证系统对孙斌来说并不算难。罗叔把通行证递出，插入一侧的读卡器上，读卡器连接着电脑，但信息迟迟不显示。负责核对的新人类烦躁地点了两下鼠标，骂了一声破电脑，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暴毙等着。车辆讯息最先刷出，紧接着是车主信息，唯有车主照片一栏是空白，迟迟未能显示。严兰兰现在两眼一摸黑，也不知道外头是什么情况，只得一叠声催促孙斌： 好了没，好了没？ 孙斌哭丧着脸： 没有没有，完了完了。 大家想，哼，好，这一下稳了。下一秒，电脑上照片缓慢刷新了出来，罗叔那张还算英气的脸出现在了屏幕右上角。孙斌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罗叔手持钥匙从驾驶座上跳下的声音。孙燕连忙压低声音道： 快收起来，他们要来查了。 孙斌心理承受力比小羊仔强不到哪里去，慌得差点把手持电脑摔掉。下一秒，后车厢就被拉了开来，三个端着上了膛的枪的新人类牵着两条个头巨大的狼狗并排出现在外。孙斌被陡然出现的光吓得往哥哥怀里躲去，孙燕眼疾手快，就是把弟弟往怀里一揽，也挡住了他手上紧握着的电脑。那人手持手电筒将一道强光扫了进来，大眼看去，这里基本都是男人，个个剃着短发，衣衫褴褛，不仔细看还真分不清性别。每人腕上都扣着沉重的枷锁，卡车底部铺着的油毡布散发着刺鼻的油腥味，冲得人眼花。经过初次鉴定，这批旧人类质量不坏，有五六个都是中人之姿，还有两个长得特出挑的青年被铐在一处，筋骨看着也结实，卖去当苦力或者痉挛都合适。领头人心情不坏，对那两只狗道： 去，除了最靠右的那两个男的，挑个你们喜欢的，慢慢吃。 他一撒手，两条狗便跃上了车。只要是在末世生活超过三个月，谁都能轻易辨认哪些动物是发生过变异的。这些动物特别喜欢用曾经人类看猪的眼神看人，似笑非笑，满是嘲讽。他们同样喜欢在异形人面前闲庭信步，花上一刻钟时间一个个挑选过去，筛出他们的猎物，并欣赏在他们挑选期间人类两股战战的滑稽表情。不仅是他们，这个节目也是奴隶镇新人类们的最爱。谁想这回节目还没开始就收场了， 两条狼狗刚一上车，鼻子耸了两下，后背的毛便轰然炸起，尾巴立即夹紧，头也不回地奔逃下车，竟是连主人的呼唤也不顾了。领头人饶是有一些怀疑与惊讶，也不认为这外观普通的卡车里有什么能把狼狗生生吓跑的东西，只以为是这里味道太冲，便随手挥挥示意其他两人快把狗找回来，自己则顺手挂带上了后车厢门，并对罗叔说， 带他们去西头的仓库卸货后拿了钱，你就可以走了。 车内的人俱松了一口气。